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係有優惠嘅。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欢迎翻嚟7月22號嘅今日讲故仔。 吓， 而家就系下昼嘅5:09。 嗯， 咁静，因为我哋出边嘅 studio 又录紧音。 系啊， 咁我所以费事讲得太大声。虽然今日个市好兴奋，系升咗394點，大市总成交717億。上证综合指数亦都升咗21點，收报2075點。 嗯， 成交又唔系好多，987億。 嗯， 系一个好兴奋嘅一日，因为唔知点解升咗咁多，真系升得好犀利。 系啊，我哋今日而家嘅录音时间啦，咁啊，今日星期二啦，死啦，廿二号，系咪廿二号？死啦， 廿二号 嘅下昼5:09啦，系啦，咁啊，啱啱收市之后录嘅，个市就好兴奋啦，咁啊，即系至少一样嘢可以即系。点讲呢？至少一样嘢系咁耐以嚟都即系呢几个月以嚟，每一次升都好，个成交唔配合嘅。但今日咧就真系配合翻。 都唔系，上次有次都400幾點噶。 400幾點几多亿啊？ 嗰度够噶，嗰个都成800億噶。 有八百亿。 上两个定三个礼拜前，无零拉更咁样无端端咁升咗上去嘅。 嗯。咁但係今日就所有全線都升啦， 基本上全線都升啦，噏得出嘅都有得升啦。十大成交榜裏面10隻都係升啦。 嗱，啲冷門嘢包括資源股都升啦，鋼銅都喐下啦， 旅業都升啦， 跟住然之後即係垃圾站啦、順達都升啦。 系咩？ 系啊， 好耐冇睇住咁。 中国信贷好似升4%。 嗰啲唔系有嘢跌嘅，今日有嘢跌，咁啊讲下先啦。升咧就唔需要理由嘅。 嗯， 总之升咪升咯。 系啊， 之前又话闷，咁今日咪升俾你睇。 系、啊，我哋讲咗几耐闷啊？ 咪咯，咪升俾你睇。 几兴奋？ 跟住听日你又话啦，唔够货啦。吓、啊，你升又要你够货，咁啊跟住听日就跌翻俾你买货，你又唔敢买啦。跟住又升翻上去，你又话冇货啦。 嗯， 唉，市场嘅咁啊，投资者就是如此的啦。 嗯。 咁啊，系咪24000咧？咁而家我谂大家都非常之有信心系24000啦，因为23600啦，今日一夜就爆咗上去啦，亦都唔叫做咩嘅阻力啦。咁啊，所以我谂大家都睇住24000。 嗯， 咁就你確實夾到200多点上去，又好似即係好簡單， 好簡單 啊！都話中移動82蚊沽咗買唔翻，我81.几想借翻，不過我就冇借到中移動，我就借翻借工行。 嗯， 啊，我覺得佢如果你升多100多200点上去咧，喂老虎都要拉一拉啲內銀股行高1.5格啩。 仲有得去喎，工行呢個位5.5，我覺得。 因為第一即係中期，而家今日據聞就話升咗幾百點，就因為預炒呢個中期業績啦，曬鬼氣啦，升咪升咯，使乜假揾原因啦？咩預炒嘅佔中咩？預演佔中啊，預炒中期真係低能嘅啫。咁啊，內銀亦都有升嘅條件嘅。第一，佢嘅中期業績，如果要預炒嘅話咧，佢中期業績應該唔錯嘅。 嗯， 尤其是六月開始個新增貸款升咗上去啦，咁啊應該對佢哋應該有幫助。七月個新增貸款據聞咧，蘇花到而家咧都好爆燈。 嗯， 嚇，咁啊，再加上內銀啊，即係點橫睇掂睇，佢都係爭佢一棍啦。 嗯， 啊，成13亿人都爭佢有一棍，咁啊，一人一棍勾落去，應該都有得升嘅。 嗯， 升完先至變豬頭啦。咁啊，所以我就冇追翻只941，咁啊，追翻只 1398 咁樣。另外388嗰啲亦都因為滬港通消息就越嚟越多㗎啦。 係啦。 嚟緊至到9月都越嚟越多㗎啦。 昨日彈咗單啦，就話香港嚟緊會簽就上海嗰、那個上海交易嘅時間啦。 呢個肯定㗎啦呢個。 肯肯定㗎啦。 亦都唔係消息嚟㗎啦。咁、你冇理由滬港通兩邊嘅交易時段啊唔同嘅。 應該差12个钟啦。 唉，咁就麻煩啦，佢日早喎、啊。 嗯。 唉，又要早返。 喂，會唔會跟假期呢，即係第時。 咁啊，真係唔知啊！ 系咯， 見到 long term 一定會跟假期嘅。 系咯，哇！ 喂，你以為香港就嚟即係仲有聖誕節咩？冇噶啦，爹，過多幾年冇聖誕節假。 我覺得唔會，呢、這個係內地就翻會有聖誕節嘅。 內地講到明唔會有聖誕節。 會嘅、啊， 唔會為內地唔會有聖誕節，你放心。 為咗消費市場一定。 內策個問題就係內地唔使聖誕節有假期，個消費市場都好得啊嘛。 哦。 咁所以你係唔需要內地係唔需要有聖誕節，其實台灣都冇咗聖誕節㗎。 唔知啊呢、這個。 台灣就冇咗聖誕節放假㗎啦。係 咩？ 冇咗㗎啦。 嗯。 咁所以即係我諗香港同中國之間最有最差別最大嘅假期就係回歸嗰日咯。一咯， 嗯， 咁其他冇諗 long term， 大家嗰啲假期都融合埋一齐噶啦，点啊个咪松咗， 系啊，松松地，小心， 好啊，咁我咁样 OK， 好，咁啊预咗噶啦，呢个沪港通嚟紧会越嚟越多噶啦， 嗯， 唉，真系已经边度分得到啊？讲真，嗯，你睇下只唔讲得炒到。你边度分边啲系中香陀地钱，边啲系大陆钱啫？ 嗯， 系嘛？北姑同陀地冇得分噶啦，而家。 唉，大家都系人仔。 讲讲只唔讲得啦。 嗯。 咁话明唔讲得，咁啊梗系唔讲得噶啦。 嗯。 啊，点解炒上去贵变咯？ 哦。 佢背后有咩消息？ 都系消息 咯。就咁。咁你揸住嘅话呢真係好吸引嘅，今日就收2.84，又创个新高。 嗯。 咁啊极度归边呢隻嘢。咁啊如果你话想3蚊或者3蚊楼上嘅话呢，我绝对唔会反对嘅。 OK、 嗯。啊甚至乎你话有冇机会冲得更高啊，咁啊形势上又好似好容易囉。 嗯。 啊係佢係咁移到佢夹你700% 上去嚟。 係啊。 好轻易，係轻易到不得了，上面基本上冇货沽嘅。 干。 沽嘅同卖嘅基本上同一个人咁滞㗎啫。 Okay。 啊佢都係为啲成交咁打啲成交出嚟，咁上面沽啲，跟住下面嗱臨驚死买唔切咁买返转头。 嗯。 啊咁好急嘅。 嗯。 啊咁啊消息就未出啦，咁、 嗯、 啊，你有心揸住嘅，想繼續睇嘅，咁你咪等個消息出咯，睇幾時出咯。咁、 嗯、 但消息出之餘咧，佢之前啲批股咧都就嚟會啲貨就係出噶啦、嗯，就未知幾時會出。 喂，講一隻啊，我頭先納到啊，52周新高啊，1299 啊，係啊，41蚊啊， 41蚊啊， 41蚊啊，唔買啦，冇貨就唔追啦， 係啊， 即係友邦。 係。 因为通常佢都系出业绩之前，佢礼拜五出业绩啦。 嗯。 佢出业绩之前一定会揾个高位。 嗯。 出完业绩之后咧，就打翻跌落嚟。 38、37咯。 咁既然佢已经系揾 即出緊業績又揾緊嘅高位咧，呢、這個時候你追咧，我都覺得得兩蚊到空間。 嗯， 俾你43蚊，出完業績之後打翻落40蚊， 留下 跌先算咯。咁如果你真係炒友邦業績嘅話咧，就應該係第四季， 嗯， 12月嗰陣時啦先炒啦。 嗯， 因為咧純體業績咧，佢今年嘅十二月咧。就一定会比起去年嘅十二月，即系第四季啦，系好多嘅。 嗯， 因为去年嘅第四季就出事嘅债券个投资嗰度啊，咁啊，所以去年嗰个业绩咧俾佢拖低咗。咁如果今年冇呢样嘢嘅问题嘅话咧，即系话今年嘅第四季咧会同比去年嘅第四季2013嘅第四季咧好多。 嗯， 咁所以你今次嘅业绩眼白白睇住爆41蚊，赚唔到唔紧要。啊！第四季再嚟過， 嗯， 咁同埋呢啲咁嘅市況，邊軌道有人炒友邦啊？炒友邦把鬼咩？你衝只唔講得好過啦，啊！唔講得真係已經係唔話得添啊，就係、是、改名啊，大佬， 嗯， 啊，咁啊，另外即係依個時候咧，呢啲咁嘅市況咧，大家就要執一執自己嘅 portfolio 嘅， 嗯， 執一執嘅，有啲好爛好散嗰啲咧，就減緊啲磅先， 嗯。 揸返少少大藍籌， 嗯， 落後即係頭先咁講，即係譬如內銀啦， 頭先睇個價，1398值得揸個939，因為50幾同560幾， 係啊，咁啊，梗係搏 560幾好頂位啊，即係939就， 咁啊，梗係搏1398上五毫子，上5.5好玩過。博只建行上6蚊啦， 系因为纯粹计个价嚟讲，个建行6蚊位就好硬嘅，即系 cap 得好紧要嘅，即系5.8毫幾5.9，但系1398就5.4毫幾5.5到咯啲位。 因为喺啲家庭观众电话嘅类别里边咧，近排都开始好多人问翻啲蓝筹啊， 嗯， 好多人问翻蓝筹，因为真系冇货啊， 嗯， 冇货，咁亦都好多人问翻啲咧收息啊。即係包括港燈嗰隻6823啊，6832， 嗯， 因為七厘息啊，派埋業績有隻七厘幾息，好多人問啊，哇！依啲收息好唔好啊？即係證明咗一個市場嘅心態就係話咧，即係之前冇貨， 嗯， 即係夾咗上嚟啊， 嗯， 又想追又要驚。 嗯， 咁所以我追得嚟咧，我又要有收息，嗯，又要有公用股。 咁，你咪搭人哋 I bond 咯。 呢啲真系自欺欺人，呢啲真系自欺欺人。 一厘啊，大佬！ 即系你讲真啦，你要咁心态，想喺呢个市里边揾啲公用收息，叫做落咗个注先。 嗯， 你收息听日收咩？ 嗯， 系嘛？咁你起碼都要等佢派息先有得收啊， 嗯， 因為唔係聽日收噶嘛。咁呢個等佢派息嘅時候，你見到側邊嗰啲哇24,000+，咁你就亂曬噶啦。 係啊， 咁所以呢個時候咧，你唔好揾啲高息股，呢個時候真係唔啱高息股。你不如咧 搏價位啊， 搏下價位啊，衝下發神經股啊咁樣啦。 嗯， 啊，咁啊，你一定要揸一執個 portfolio。 嗯。 加翻多少少啲藍籌落去，少少好啦，唔好太多，同埋一定係落後藍籌。嗱，啊，老老實實，中移動如果你之前冇買，即係我哋呢啲75蚊買嘅，82蚊走咗，執咗7蚊嘅，咁而家我哋都可以風涼水冷咁樣，可以搏多一陣。 嗯， 如果你冇嗰上一陣贏咗嘅話咧，呢啲時候唔抵買嘅。 嗯， 係嘛？幾人撳住嚟食嘅？ 倒唔到隻323啊？ 323嗰啲係兩睇啦， 1.7毫2。 屌，323嗰啲跌起上嚟嘅時候，阿媽都唔認得啊，大佬。 16幾啫。 喂，呢啲咁嘅資源股， 落翻 真係好鬼嘅，唔係即係只中國鋁業一樣啫嘛。 咁我覺得落翻1.65咪拍咪走咯，但1.7毫2真係有得望1.85，1.9。 係，哎，我明白你意思，即係近排即係 輸7%賭佢。 因為你始終你資源股咧，你最大嗰嚿力咧，你要靠 A 股嚟啊。 嗯。 唉 ，A 股今日升20幾點，但又上唔到2080呢啲阻力位。 嗯， 即係如果你話衝唔到2080嘅話咧 ，A 股始終都係一個上落市。咁所以你冇 A 股個 trend 嘅話咧，啲資源股咧，我有少少驚咁解啫。 嗯， 嗱啱啱講嘅即係譬如港交所咧，又唔好買啦，157蚊。啊，咁你140幾買嗰食，好似我咁又食到一浸嘅，咁呢啲位嘅又係風流波。 係咯， 你最多咪打翻3蚊。俾翻3蚊佢，系咪？咁但系你又之前你又冇食到嘅话咧，呢啲又系唔好掂啦。 嗯， 咁所以咧，你搞嚟搞去咧，近排你其实发觉啲家庭观众咧嗰个思路都差唔多，问内银啦，同埋问一只嘅啫，就和黄，因为和黄冇升过嘅，103嘅， 就和黄啊，咁啊，即系好多人都话，诶、哎，和黄啊，博翻零八啦，咁啊，5蚊好冇啊，喂，算罢啦。 我调转啦，我赌只一啦， 一号仔，点啊？因为佢个南山嗰款啊， 唔系呢样嘢，我赌只我赌只一啦，我赌佢上150啦，唉， 一号仔上150， 系啊。 咪就原因咯，你去南山个盘好买得。 唔系啊，记唔记得开头一路都讲紧嘅就系和黄喺即系早半年前讲紧，屈臣氏又好或者好多嘢都好，佢咪卖嘅收钱嘅，攣到上107、108，跟住碌翻落嚟嘛。但你个钟之后你会发觉嘅系反而系即一毫仔拱咗人十几蚊上去噶嘛，124、125上到130几噶嘛，而家139啦。 咁、哦、啦，但当然啦，即系嗰几只嘢咧，1、13、1038，六号仔，港灯嗰只咩6823，依几间公司咧，即系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已经系开始投资者对佢嗰个感觉已经即系改变咗，因为以往啊分好清楚噶嘛，一号地产，13号仔屈臣氏或者三、或者系电信，1038就公用公路嗰啲 click click 咁嘅嘢，大家分得好清楚。咁但系自从一号仔同呢个嘅我唔记得咗啦，同六号仔拍埋一个嘅应该澳洲嗰个垃圾发电之后咧，大家又有啲 混合， 系啦，有啲混合式炒法啦。发觉咦唔系、哦，以往我哋13号一定系搞嗰样，103八一定搞嗰样，咁而家未必会系、哦。 同埋我觉得啊，即系呢个系游行完之后，我会觉得嘅。游行完之后出到嚟啦，我哋见到有好多人数喺条街度啦 ,ok。咁比较翻 你见到李嘉诚 买，咁比较翻03年唔同嘅系03年除咗系沙士之外，系个经济插咗落嚟嘛。咁今即系去比较翻14年嚟讲，其实个经济系唔系话好似03冇，绝对唔系03年当时咁坏嘅。咁我哋试想一下， 好好咧， 系啦，试想一下嘅就系话，假如个经济呢一刻系去到好似03年嘅时候，应该个人数系绝对唔会咁少啦，会更加多啦。OK， 系，梗系啦。 而个政府亦都会睇得出嘅就系话，喂，个经济系唔可以俾佢下行噶嘛。咁即系话咩咧？就系话，我觉得个楼市咧喺我哋而家呢个特首任期内咧系唔会俾佢跌嘅。因为跌咗落嚟， 冇得跌啦！你冇南山， 冇得跌嘅 劏房盘， 所以阿一号就可以一单咁一单继续托高佢啦。 嗱、啊，即系啱下一节会讲啊，会讲阿李泽楷啊，即系其中佢一只又系疑似将会玩到癫嘅一只股啦。一阵嗰节先讲啦。咁但系确实而家个市场睇只一号仔咧，就觉得。李嘉诚喺地产嗰度，即系照样一号仔都会做地产系旗舰， 系 咁、啊，但系会侵咗其他嘅估值元素入去， 嗯， 都会唔会摆翻两坛唔知边度发电啊， 嗯， 唔知边度水利啊咁样落去嘅， 无端端可能摆喺个石， 系啦、啊，咁呢啲就系因为如果你话个楼市即系整体 general 即系陀地市会好嘅， 嗯， 咁呢个嘅新地啊、信和啊，应该都升到爆灯啦，都有升嗰两只，但冇长实咁爆灯嘅。 咁 OK。 但长实爆灯嘅过程当中咧，就13号仔立到阿妈都唔认得。 系啊。 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即系个市场其实对于李嘉诚系嗰几只股票咧，个睇法已经有啲根本性嘅改变。 嗯。 已经有啲根本性嘅改变。咁所以如果你话买长实 OK 翻冇问题，我觉得你睇150蚊得冇问题。佢癫嘅呢只嘢，咁、但系你唔好睇佢第一系地产股咯、刺激到佢上150蚊，我觉得一定唔会系地产，唔会系地产相关嘅嘢、反为可能系啲你估唔到嘅 一啲消息 嘅嘢嘅， 吓 咁啊，所以即系你要留意翻呢个个市场心态上面嘅改变。 喂，问多姚尊啦，啲内险点啊？ 就接埋佢啦。 2628、2318， 吹唔起啊！ 真系惊咯。 吹唔起，你系咪好惊咧？譬如2628咁样，你20蚊啦，咪怼到18蚊咯，怼2蚊落嚟咯，咁又唔系未怼过嘅。 唔系啊，但个问， 但个问题就系、是，顶佢唔升啊嘛，唔升内险嗱，今日有大行唱好啊，应该系美林，即系港女天花龙凤咁样，又话嗰、那个保费收入好好啊，即系几廿个 point 嘅，咁但系即系当然你又知道。内险升得最劲嘅时候咧，就一定系 A 股带住嘅。咁因为 个投资收益嘅问题啫。 系啊。 咁而家 A 股最旺嘅人气系咩呢？就系新股嘛。 嗯。 咁呢啲新股，中人寿又唔识打，又唔打得嘅，因为个 size 好细。啊，中人寿又唔打得，即系话而家 A 股炒得最劲嘅新股，根本就唔关中人寿事。咁所以 A 股嗰啲新股点样升，点样爆灯咧，对佢个投资收益咧毫无帮助。 嗯。 咁所以啲保险股企企埋埋，痴痴呆呆咪坐埋一堆咯。 真系。 你买嚟做咩咧？ 嗯。 喂，呢个时候唔应该买啲，呢个时候你要搏个市上24000啊嘛。 嗯。 你一定要执个24000。执啲股出嚟，系行到上24000嗰啲咁咯。 行到 上，咁、啊、所以咪话咯，你要重建个，即系趁住呢个势咧、嗯，你要移一移位啊，将个 portfolio 行到上24000而有底嘅，头先立过下之后，就真系得翻只1398。讲真嘅， 呢一类咁嘅东西咯。 而你话 执呢啲， 而你话，我觉得搏下嘅就系真系搏只一，攣多10蚊上去。 系啊，你 我博只一 冇问题，你任何嘅博法、任何嘅玩法都得，但系你一定唔好追啲现成嘅嘢。 嗯，其他 炒咗嘅嘢， 其他嘅话941我都觉得呢个位941同388呢个位唔去啦，即系唔 嗱941我仲会睇得高嘅。 嗯， 我睇到90蚊楼上嘅，92蚊到啦。咁但系系咪呢个位同佢冲入去嘅啫？我觉得唔抵玩嘅， 唔抵玩。 我觉得唔抵玩、嗯，因为有其他嘅嘢抵玩过佢，咁啊。玩住嗰啲先咯， 因为你见到857都上到10蚊楼上咯。 857唔同啊，857又去过好大嘅地缘政治啦、 嗯， 俄罗斯嗰边同埋即系主要系俄罗斯嗰边啦。 嗯 啊，因为就嗰架马航咁怼咗 Q 咗落嚟咧。 嗯， 咁啊俄罗斯而家非常之尴尬噶嘛。 嗯， 咁啊德国啊一定会帮荷兰开拖噶嘛。 嗯 啊，咁啊地缘政治之下咧，即系大家会。开拖嘅意思都系大家斗拗嘅啫。 今日穿52周新高啊，857。 系啊，今日穿噶。 10.48啦，挨近10.5啊，大佬。 咁你系俄罗斯啦，你系阿普京啦，你都知道今次出事噶啦。 嗯。 冇得拗噶嘛。 系、啊。 你唔可以，即系你根本冇人会信系乌克兰嗰啲民兵去飞粒嘢过去怼冧架飞机噶。 嗯。 冇人会信噶。 嗯。 咁啊，一定系俄罗斯噶啦。 嗯。 咁好计，普京会话系俄罗斯。軍方啊，淨係嗰啲俄羅斯友好唔關我事嗰啲咧，咁、 嗯、 都係俄羅斯啦。咁、嗯、所以普京好尷尬。咁如果你係普京，你又知道嗱，美國未出聲啦，美國正係烏龜，呢正係契弟國嚟嘅。美國冇出聲，德國已經出緊聲啦，將會出聲啦。咁、 嗯、 你係普京，你都老虎，將啲油夾夾上去先啦。 嗯， 你越大声，我咪越夹得高。你估而家欧洲经济好好咩？ 嗯嗯， 系嘛？咁你唔睇，你即系你一定要照顾住荷兰。 嗯， 啊，帮佢出声，因为荷兰出得啲咩声啫？云高尔啊， 系 咯，啊，云佩斯啊， 嗯， 吓、啊，咁你喺德国作为欧盟大佬，一定要出声。咁但系出声嘅过程当中，俄罗斯亦都会俾面色你睇。 嗯， 你咪制裁我咯。 嗯， 你咪制裁我咯。我只要停咗嗰个油，你话嗰个天然气，我以后真系好似之前乌克兰事件咁样，我唔鬼买你啲天然气啦，我落去我买美国嗰啲页岩气啦，都唔知美国有冇。 嗯 啊，咁俄罗斯话俾你听咁得啊， 你买咯。 好啊，咁我咪 stop 鬼咗大陆嗰个天然气先咯。 嗯 ，stop 咗大陆天然气，成全球天然气价都会升噶嘛，大陆要卖噶嘛。 嗯， 咁净系天然气价升嘅话，要升噶。其他都升嘅话，带动咗 inflation， 你班欧洲佬点顶啊？咁、 嗯、 所以个油价要升咯、 嗯。 所以琴晚德国佬一出声嘅时候，油价即刻飙2蚊上去， 嗯、 飙翻上103几，咁、嗯、本来101，本来飙翻上103几，咁啊，所以油价即系857咪创新高咯。吓、 嗯、 嗱、啊，入翻个正题先，你要重建个 portfolio。太垃圾嗰啲咧，你要走咁啲。嗱，即系唔讲得，你哋继唔继续揸咧 ？up to 你哋啦、嗯，因为我唔讲得啊。咁啊，今日有跌嘅，包括就系、是、只隧道巴啦。 嗯， 隧道巴去到5.4呢啲位咧，其实佢系下限嚟嘅，下边个 range 底嚟嘅。吓、 嗯， 咁啊，所以我唔会掉住。但系佢如果系弹翻上，好似上次咁弹翻6.几咧，我真系考虑掉咁啲先。因为个时间越嚟越 難控制、難估計，咁同埋太多嘢玩啦。如果你話呢個市況都係好似兩三個月前咁樣，都係唔死唔生唔死啊，唔上唔落啊，咁我有時間同佢揸。咁但係而家出面嗰啲話玩到咁激嘅話，無謂揸住啲嘢啊。咁、 嗯、 至於隻船仔亦都係一樣啦。佢一六幾、一七幾呢啲咁嘅位，咁如果你係之前譬如過二過三買嘅，咁而家仲係坐喺度等位嘅話咧，咁你不妨喺度走咁啲先啦。 嗯， 啊，你換咁啲錢走過去啦。 嗯， 啊，咁就所以你一定要將你個 portfolio 咧 set 定個炮台咧，係可以睇到二萬四千點之餘，又安全啲嘅。 嗯， 又安全啲嘅。啊，咁你話上唔到二萬四千點，即係個炮台 set 錯咗啦。 嗯， 佢懟翻落咁點啊？我又覺得未必會懟得太急，亦都唔會懟得太深。咁、 嗯 啊、所以你话正如你追返啲落后啊或者未乜升过啊一路都打横行等喐啊嗰啲呢就算个市跌落嚟呢佢都未必会跌得太多咁、 嗯、 仍然都系叫顶得住咁、 嗯 啊、所以你一定要 set 返住嗰啲嘅炮台呢就瞄住个二万四千点。咁至于阿迪你话嗰啲资源股呢资源股都系好炒嘅。个、 嗯、 市升几百点呢资源股一定好炒。咁但你要记住一样嘢资源股可以形成一个 trend 呢一定要靠 A 股。咁、 嗯、 多年都系。如果 A 股失驚無神，正如頭先咁講，2080上唔到，同、 嗯、 你懟翻四五十點落去，佢唔係好多嘅喎，佢懟翻落去2030啊、2020咁樣， 又落過， 咁你之前佢又同你散一鑊嘅喎，係、 嗯、 嘛？因為今日只中國鋁業啊升得好犀利啊，升完7.几%，咁又係冇咩特別嘅原因啦，冇乜特別嘅消息啦，咁所以資源股你可以短炒，但係唔係嗰嚿肉嚟嘅，唔係嗰嚿肉嚟嘅。咁、啊、就即係所以你要趁呢个时候呢執一執个 portfolio, 唔好死由一边颈執一執个 portfolio, 令到自己尾嗰下即係跟住嚟一脚兜上嗰下呢你可以執得多啲。 好啊。 啊今陣呢 ,ok 嘅我自己都因为如果你行到上嚟破二万三上到二万三千六去到二万三千七百几点其实呢七百几点里面呢几好執㗎、 嗯、 对于我嚟讲都。因为当然有隻唔讲得喺度啦。咁、 嗯 啊、但你话中移动啊同埋呢个嘅港交所啊亦都好和味啊。係咪先一隻七蚊一隻十几蚊㗎。咁、 嗯 啊、所以即係你一定要懂得去諗。当然你可以諗嘅睇法同我完全调转。你可以话今日应该系假噶呢一棍， 嗯， 虚火，跟住会怼翻一千点落去啦。咁你就唔同咁嘅做法啦。咁你梗系有嘢走得就走啦，系咪？咁啊，所以睇下你点睇啦。你睇下你嗰嚟紧嗰多嗰二三百点去到二万四，你点样去食呢一阵？或者你点睇去到呢个位二万三千，差唔多二万三千八啦，系咪已经行人止步咧？ 嗯， 咁你自己 take 自己个 view 啦。 嗯， 啊，咁总之唔好懒，揸住啲股。你望一望边只升得多嘅，走咗去先，换个第二样嘢玩， 嗯， 唔好死有一边镜。 O、okay. K 啊，呢啲事啊，即系讲真啦，而家睇二万四就好似好轻松啫，因为今日升咗成400点啊嘛， 系啊， 你多200点用乜嘢啫，吓、嗯，咁、啊、但系当听日跌翻400点嚟嘅时候咧，咁啊转晒噶啦嘛，咁所以转得好快啊市场。边鬼度有同你谂咁鬼远啦？喺度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啦，而家 好明显啦、 啊。好，好，咁我哋下节继续。 嗯，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